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有一個很緊要的問題呢，就一定要問的。喂，到底即是現在還是可不可以在一個生日的宴會上面，我唱一首生日歌 post 上 Facebook 呢？ 嗱，又是那個問題嘛，即是你那個生日的宴會呢，你是怎樣樣去搞的？即是如果你的生日的宴會呢，你是私人的，一個很私人的聚會來的。這個是一種情況啦。你的生日的聚會，你請了一個歌星來唱生日歌的。這個已經是另外一個情況啦。你的生日的宴會在哪裡發生呢？你在家裡還是在一個商業機構裡面，例如卡拉 OK？ 卡拉 OK 啦。 咁這些有完全不同的嘛。咁如果你譬如卡拉 OK，咁佢一個 trade 嚟噶嘛，佢 commercial 嚟噶嘛。雖然你係一個即係個人嘅事件啫，但佢本身係一個 trade 嚟噶嘛，佢一個商業一個 commercial activities 嚟噶嘛。咁你就變咗咧，係會係要去交翻應該交嘅版税啦，嗰啲咁樣嘅嘢嘅。因為你唔係嗱，最容易係會話喂唔使交版税嘅係咩咧？就係、是、你屋企私人宴會，有冇人受任何嘅錢財走嚟你屋企有個 gathering？ 咁喺呢個 gathering 入邊嚟講咧，你做咗一啲譬如你唱一首生日歌咁樣。咁呢個完全係好明顯係 domestic use 嚟嘅嘛。咁你跟住就算上咗去 Facebook， 咁你個 Facebook 你亦都係啦。根據我睇下先，如果以而家嗰個狀態嗰個情況嚟講咧，新嘅嗰如果舊而家嘅例嚟講就唔會中啦，因為你 broadcasting 啊 ，electronic broadcasting 唔入噶嘛。咁但根據新例嚟講咧，又係啦 quotation 啦。咁啊睇下你可唔可以跌入 quotation 嗰個 category 入邊啦。咁你點解要擺上去 Facebook 先？如果你只不過係想引申一啲，即係想俾大家知道你有冇事發生過壓例，而你呢個 like 咧，你個 page 本身有冇商業成分喺入邊嘅？咁我就睇唔到點解喺新底下你會有事啦。但係如果你嘅壓例原來最後去到背後，原來係同一啲商業行為有關嘅，例如我都唔知點解用呢個字，就係有啲人會有所謂貨金呢個問題，咁就撈教啦。讲真，呢个就扭教啦，因为佢嗰个行为可能最终会牵涉咗商业行为啊嘛， 咁系， 咁啊濑喎， 咁需要小心咯，因为 咁系民事定刑事啊？ 因为会大镬啦，咁 都挂得大镬噶，都挂得大镬噶， 咁呢度要 跟住你又去救佢。 啊，你啦，有乜咁嘢？你真系，咁啊，即系其实真系。版權條例唔係大家經過充分討論，又或者真係就算一定要過，即係我覺得泛民提出嘅 amendment 係一定要大家非常之緊要去考慮咯。但係我即係我或者轉個方法問你，以你嘅經驗，係咪所謂叫外國嘅版權自由公司，例如唱片公司，又或者一啲著作權擁有者，即係譬如頭先講過迪迪尼啊嗰啲咁嘅公司，係好介意香港有冇呢條法例嘅咧？ 咁我真係唔知喎，我咁高層次喎，唔知佢哋啲總公司啲高層係諗啲乜嘢喎。但係我諗咁講啦，即係其實知識產權呢就係分開兩種嘅啫，世界上面一種係知識產權嘅出口國，一種係知識產權嘅入口國。咁出口者即係賺錢嘅啦，佢主要係擁有即係 IP owners， 咁佢哋就梗係好緊張呢啲權利啦。咁佢梗係想有越多越好啦，因為你每俾多製造多個權出嚟。咁咧佢就會賺得好多錢嘅，咁呢個係肯定嘅。咁但咁咁多種權嚟講咧，譬如其實法國會幾興嘅，叫 moral rights。個 moral rights 真係 moral 嗰只喎，即係話咧嗰個原創者咧，對於佢嗰個產品嘅被運用咧，如果有一啲係令到係好 degrading 嘅做法咧，咁呢個嗰個原創者咧係有權拒絕，無論乜嘢 contract law，OK、okay?。都唔可以 override 呢個權，咁就法國係特別保障呢樣嘢嘅，因為法國好多大藝術家，即係譬如我哋好難 imagine 咧、譬如 譬如我哋話大衛像咁啦、或者係 Mona Lisa 嘅相，如果假設有個好有錢嘅人，佢買咗翻嚟，然之後擺喺啲 Bravo 門口，擺喺 咩 Bravo 妓院門口，咁、大家會覺得對個藝術品係好大嘅傷害。咁、但係喺好多其他國家會話有錢咪得咯，咁嗰個嘢係你個產業， 一樓一打開紅紅麗莎。 咁但係法國人就話唔得咯，咁法國人就話唔得咯，呢個我哋一定要即係嗰個產品要嗰個產品嗰個人佢係可以有權係，就算佢點樣賣個產品俾你，即係因為嗰個係個藝術品嚟嘅。 咁咧，但係佢有條線，永遠都可以勾翻佢個舊嘢翻嚟嘅。咁就係 moral right， 就係佢有權係限制你唔可以用一啲，你唔可以亂咁用佢嗰嚿嘢，用到係好核突。 好難。 咁但呢個又會引致好多問題出嚟嘅，咁就係又會有人話：喂，呢啲 moral rights 去到最後，只不過又製造多個 rights 俾佢賣咁解啫，即係想買斷埋我條線嘅咁。 佢都不斷整啲 rights 出嚟咁樣。 咁其實永遠都係咁嘅，其實知識產權就係有買家有賣家。咁知識產權其實是一啲 intangible property 嚟噶嘛，佢一啲從空而製造出嚟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係知識產權嘅產生國，係出口國，你梗係好想整越多越好啊！你梗係想嗰啲入口國咧，嗰啲 law 咧係。越少 exceptions 啦，越少 exemptions 啦，越容易中啦，咁就梗系点啊？啲人咪越用同你越多啲嘅钱同你买咯，咁你咪越开心咯。其实佢一个经济问题嚟噶嘛。 嗯 嗯， 其实先好直接系冧落去经济。 系啊，你个样好似好明咁。 即譬如好似蔡奇上次唔知有冇讲啦，佢话譬如一首歌，我哋知就系 IFPI 啦 ，Cash 同埋 Hong Kong Real 啊嘛。其实佢仲有唔知五六种 rights 噶，譬如咩影同音。 Synchronize 又有个 right 喎，你又要俾嘅喎，其实系好多好多呢啲衍生咗啲 rights， 其实即系嚟紧你可能要俾咯。 嗰个系直情系个制作嚟嘅，即系譬如我录唱片，喂，究竟我只 CD 可唔可以喺个公众场地播咧？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唔用我只 CD， 你俾班乐队，唔系你系搵班乐队嚟玩 live 啊？佢俾嘅版税又系唔同，你话你攞我 CD 去播嘅？ 唔系佢就即 even 你 MMO 都系咩声同埋。 是啊、 影像，我唔记得啦。总之两个，如果升埋一齐，又要一个 rights 噶嘛，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嘅 rights 噶，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十个三个好 common。其实如果你好认真去，好严格去咧，其实你有九个 rights 系要去 apply 噶嘛。你系 我差唔多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啦，角色系有冇得 infringe 个嗰个 copyright 嘅咧？ 咩 角色啊？ 咩个角色啊？点样？ 譬如嗱，点解我会咁？ 你俾例子我，俾例子我， 俾例子你，譬如过去咧， 罗海鹏扮罗文， 系啦系啦 ，exactly 系嗰啲啦，即系譬如 TVB 系好中意揾啲电影嘅场口啊，又或啲一啲戏剧啊，或者佢过去嘅电视剧一啲场口嗰度啊，佢就揾咗一扎镜头，即系譬如原本系万梓良对郑裕玲嘅，佢就后屘揾李思捷嚟饰演咗呢个万梓良，郑裕玲嗰段片就接吸翻落去，咁当然就系话佢自己 TVB 用翻自己嘅片，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系一个 YouTuber， 我将佢嘅片。摆咗落我自己嘅 case 度，我自己饰演咗万梓良嘅角色，但又将我自己将自己嘅影像同郑裕玲剪埋一齐，咁样铺上 YouTube 咪濑大嘢咧？ 又系嗱，如果根据现有嘅法例先啦，咁我哋唔好讲 YouTube 嘅 part 先啦。总之，你就系讲嗰啲嘢咧，例如我会谂到嘅就系 copyright law 入边嘅 frames 啦，即系 make movies 啊嗰啲咁嘢啦，咁同埋 performance rights 啦。咁呢一扎，然之后你将人哋嘅嘢重新演绎同埋包装起嚟。 系啦， law咧，其实就最主要睇咧，其实 copyright law 其实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啦，就系你有冇自己独立去创造咗一个拥有独立 copyright 嘅物体出嚟先嘅 work， 我哋个 technical word 叫 work。 如果有 即系个工作，如果有咧，根本真系冇 infringement 噶嘛。 创造一个新风格噶。 所以我哋其实所有 copyright infringement 咧，我哋第一样咧会谂嘅 defense 咧就系你系咪自己其实根本创造咗一个独立嘅 OK。嘅 expression 係有 originality 嘅。如果你能夠滿足到 copyright law 入面你自己已經為咗你呢個新嘅 work 創造咗一個 copyright 啦，咁你就一定冇可能 infringement 一個噶嘛。一個有獨立 copyright 嘅嘢就唔可能同時之間係一個 infringement 嚟噶嘛。咁所以我哋第一樣會諗去諗呢樣嘢先。咁如果你係冇成功製造到一個獨立有 copyright 嘅嘢啦，咁我哋先至去諗你有冇可能觸犯咗人哋咧？咁跟住再就睇下，如果你有觸犯咗人哋嘅時候，喺呢度我哋睇個 test 係咩咧？就係、是、你有冇 invest sufficient in dependent labor skill and judgment？ 咁跟住如果你都係冇啦，咁咧我哋就睇咁你有冇啲 statutory exemptions？ 咁 exemptions 即係睇下到底有冇啲 general exemptions 或者有冇一啲 specific exemptions？ 咁而家譬如新嗰個 law 咧。就是想話我哋唔俾一啲 general 嘅 exemptions 嚟，即係所謂 fair use， 咁咧就塞咗落去咧，係用即係、就是、用 by specification 嘅形式嘅一啲嚇鳥籠式嘅 豁免 嘅 exemptions。咁呢個係而家佢哋想做嘅嘢咯。咁你咪要一路攞掃雷咁樣掃落去睇下你中邊樣咯。咁如果你全部最後都發覺，我都冇事冇事冇事嘅，咁你咪冇犯法咯。 咁因此答翻你嗰個問題啦，又你要做，你就要做一扎演繹噶。其實你個腦好似個波子機咁樣，個彈滴滴滴滴咁滴落去，睇下佢就滴咗落去，咦有罪定冇罪嗰度啫嘛。咁你有冇自己已經創作到一個即係獨立嘅嘅 frame，OK、okay, 或者 performance 係有獨立嘅 copyright？ 咁如果喺新嘅 law 底下咧，你可能容易啲做到添。咁係實際上會幫到你嘅，因為 parody 啊、satire 啊嗰啲咧，你可能容易啲去講啊嘛。 即係演人 exception 啦，嗰啲 係 模仿戲仿 新嗰啲 exception， 你容易啲話你自己模仿戲仿啊，嗰啲諷 刺啊、 評論 時事啊、滑稽啊、引用啊。 咁如果根據舊嘅咧，就難啲嘅。OK， 咁因為佢冇 recognize 呢一種行為啊嘛。咁、你就睇下你自己本身係咪獨立地喺度 perform 緊啦，譬如。咁就會攪教啲囉。 因為上個禮拜呢，我成日行街嘅時候見到即係電子嘅遊戲、即係譬如上網玩 game 咁啦，佢個角色呢係周星馳裏面啲戲好出眾嘅角色。你會見到喜劇之王裏面呢咪有個男人扮女學生成日隻手指尾撩鼻屎角色呢， 如花 係啦係啦係啦，佢攞咗嗰個角色去創咗一個自己嘅電子遊戲裏面一個人物。咁頭先你嘅講法就係話呢個 OK 喎， 咁又唔係喎，你而家講第二個問題喎、如果你咁講法呢，佢嗰個角色嘅嗰個人物呢，首先第一你要睇下佢冇 trademark 啦，佢好有機會 trademark 晒㗎所有角色。 吓、 一個電影都有 trademark 㗎？點解唔會呀、譬如你打嗰啲遊戲機呢，好多時候嗰啲角色佢都要 trademark 晒 㗎。但電影喎、 你講點樣電影呀、 葉問咁樣。 哦，葉問。 咪即係舉例啦，葉問。 即係嗱，譬如三國志咁好多人。 我三國志唔得啦。 我三國志唔得。 劉備嗰啲太咩啦。 係啦，即係周星驰拍咗套喜劇之王，系有个咁嘅角色，佢系一个男人扮女人，扮一个女学生，成日搵只手指撩鼻屎。咁但系问题系啦，我哋知道佢个演员叫如花，或者个角色叫如花啫。但系问题就系话，我谂佢 唔 系 我想吹乜嘢啊？ 一个问题 系，即系佢唔会喺度电影里边吹 mark 咗个角色咁样 会 produce 佢做啲乜嘢而家？ 啱啦， 如花角色。 咁你就见到一个满面胡须嘅一个麻甩佬，戴咗个假发扮女学生，同埋个手指尾喺度撩紧鼻屎。 着新发 咁 样 唔得，咁样未够，咁样未够， 咁样未够， 咁样未够。即系除非咧，你点讲咧？嗱，除非咧，你系将阿如花嗰个角色咧，系攞咗出嚟，然之后咧系有抄袭翻咧，佢喺本初嘅角色入边嘅一啲嘅动作啊、行为啊、对白啊，即系成条拎啊咁之如此类啦，而令人咧。睇見你喺你個譬如遊戲機版嘅如花，但係咧，譬如佢嘅角色咧，佢嘅動作打人咧，都係撩鼻屎彈啲鼻屎咁之類咁樣啦。咁而因此令人哋咧每一次睇到咧，都好自然就諗起嗰套戲，而且嗰套戲嘅呢一 part 位咧係一個重要嘅位。嗱，我例如俾一個例子你啦，就係好舊嘅套戲咧，喺澳洲好出名，叫 Crocodile Dandy。咁 Crocodile Dandy 咧就有喺美國有人拍咗另外一套戲。我諗你哋可能後生啲，我唔知你知唔知。 我真係唔知。 咁咧就係抄翻咧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片段。咁咧就係話阿 Crocodile Dandy 咧就去到俾人打劫啦。咁咧就有個人咧攞把刀仔出嚟，咁就話即係要打劫佢，咁樣叫交曬錢出嚟。咁阿 Dandy 就背後保護住一個好美麗嘅女仔啦。咁咧佢就喺個背脊嗰度咧攞把好長嘅刀，因為佢係澳洲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嗰啲。澳洲人啊，好粗鲁啊，嗰啲农夫啊，佢喺澳洲专门对付鳄鱼啊，所以佢花名叫 Crocodile Dandy 咁啊。咁咧，佢就喺个背脊嗰度攞把好长嘅刀咧，嗰啲猎人用嘅刀咧，就话 That is not a knife, that is a knife 咁样，就话呢把唔系刀，我呢把先系刀咁。咁样嗱，呢套呢一个片段啊，系喺澳洲嘅法庭咧，被界定成为咧嗰套戏叫做 Mr. Crocodile Dandy 最重要嘅精髓喺嗰套戏入边。而呢個好短嘅片段只係維持三分零鐘到，喺另外一套戲咧就被抄，好似 Nike 好似嗰套戲嗰度抄係，佢話 This is not a shoes, that is a shoes。咁呢套廣告咧 ，Nike 嘅廣告啦，喺澳洲嘅最高法院， 但係仲係合理 嘅 喎。 喺澳洲嘅最高法院咧係判咗係 infringement of 嗰個 film 嘅 copyright。 哇！ 但係咧、oh ，我哋好記得咧嗰、那個時候咧喺澳洲好多嘅。copyright 嘅專家咧就話呢一套戲咧，即係 sorry 呢個 Nike 嘅廣告咧，如果喺美國嘅時候，如果係俾美國告，即係呢場官司如果換咗喺美國打咧，美國人可能唔會咁理會 Crocodile Dandy 呢套戲啦，可能佢哋就會覺得呢個唔係一個 infringement。 嗱 ，infringement 就有啲咁嘅問題噶啦。 嗱，佢咁講我就 怒添 嘅 喎。 佢咁一講你講個 law 話 substantial proportion 嘅時候咧，又好麻煩嘅咧，就係唔同地方嘅文化，即係你可以諗到周星馳彈鼻屎呢套呢件事如花，我當係咁啦。如果你喺日本，根本冇人睇過呢套戲。即原初如花， 喂咁 Terminator 揸住把雷明灯 ，Follow me 咁嗰个动作都系好紧要嘅，系咯 ，I will be back。咁但系你 imagine 如果喺非洲某一个土著嘅 猎头族 多嘅国家啦吓，嗰啲佢同外国冇乜沟通嘅。如果假设有一个非洲人睇完呢套 I will be back 之后，跟住佢喺本地拍咗一套好成功嘅宣传短片，去宣传佢自己嘅一啲非土著嘅 products， 佢就系用 I will be back。假設係咁啦，咁喺嗰度嘅當地嘅法庭咧，好有機會唔會判你係。 但如果我美國，我告佢咧， 咁咪係咯？美國我告佢就中緊咯喎， 你就中緊噶，可以話，即係所以 copyright law 其實係好會改變 嘅， 係有區域性嘅。咁我 問你怕未？ 唔係咁，我問我第一樣嘢唔想同你同你公堂對搏先，我發覺咧真係唔夠你拗嗰啲嘢，但你又講得好啱喎頭先嗰啲嘢。 佢因為佢係。佢即係 copyright law 或者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用國際法，好似即係全世界都要遵守呢把雨遮住、戴住喺頂，但係佢又事實上喺各地都係有唔同嘅演繹方法，因為每一笪地方啲人睇嘢都會唔同噶嘛，咁就事實上又真係要係咁嘅喎。佢係一個好有國際性，但係又必須要配合本地文化嘅方法先演繹得到嘅東西，所以佢永遠都嗌交嘅。 受教啦，嗱，今日真系受教啦，我真系听书咁听，我又 drop 晒碌屎，我发觉真系好 有 营养。 继续啊，除咗呢个 copyright 之外， 你 lead 啊， 今日啊，仲有另外一个法例生效啊，都系律师甲嘅专长系咪啊？叫做专算系啦，就系呢个竞争法。你听我真拗爆头，一早听收音机就话一班嗰啲货车司机就走去请愿，就话啲油公司唔咩遵行竞争法。不其实系咩嚟嘅咧？点解啲油公司会即系会知道佢冇遵守到竞争法嘅？同埋咧，同埋我想讲埋，点解今朝咧一大一 A one 嘅镜头，嗰啲嗰啲叫咩咧？卖电话啲咧， 劈价， 劈大劈价，又话佢因为冇竞争法生效，所以就可以劈价喎。咁我咪市民咪应该好赞成有竞争法咯。 哦，咁一般嚟讲，其实市民系应该赞成有竞争法嘅，因为竞争法咧最大嘅敌人啦，喺竞争法嘅眼中啦，就系 垄断啦， 就系垄断啦。咁所以呢度即刻其实讲翻个就系讲嗰句知识产权啦。知识产权咧，绝大部分咧，除咗 copyright 之外咧，其实都系一种垄断式嘅法律嚟嘅。即系譬如 trademark， 佢系 monopoly 嚟嘅，你拥有 trademark 嗰个人，第二个人唔用得噶嘛。 嗯。 如果 patent， 如果 design， 第二個人唔用得噶嘛？咁即係第二個人都連做同樣嘅嘢都唔得啊！咁copyright law 唔同啊 ，copyright law 唔係 monopoly 嚟嘅 ，copyright law 又係另外一個 except， 又係 trademark 入邊，就雖然係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入邊好複雜嘅問題就係、是、copyright law 係冇即係monopoly 嘅，即係我可以話火柴人，你又可以話火柴人，咁大家話完火柴人之後咧，我唔可以無啦啦攞你嗰個嚟影印，你又唔可以攞我個嚟影印咁解啫，但係大家喺火柴人嗰度咧係冇 monopoly 嘅。咁啦，intellectual property 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 monopoly 嘅製造者嚟嘅。competition law 或者 antitrust law 咧就係反壟斷，就係反 monopoly 嘅。咁所以咧，而佢兩套 law 咧都係話為咗令到個社會經濟更蓬勃，方便市民嘅，最終為咗即係 public interest 或者市民利益。咁但佢哋兩樣嘢咧，其實先天性係對打嘅。咁所以咧，呢度已經係構成好多嘅複雜嘅問題喺法律上，其實有兩個 branch of law 咧係對打嘅根本。咁再加上，就算你唔好講係咪知識產權啦嚇，咁你用其他嘅方法可以係完全唔牽涉知識產權嘅，例如為夾價，你就係講嗰啲譬如 油價、 手提電話油價，咁好多時候有好多人都懷疑啦，就係話咧佢哋係密谋定价， 六家家一样嘅。 咁佢哋密谋定咗价，或者咧佢有嗰啲叫建议零售价，等你不得少于某一个数字嘅建议零售价。咁其实我哋又必须清楚指出，咁咧就系我哋嘅行业本身以前都有好多定价 scale charge。咁咧呢啲嘢咧，而家我哋已经铲咗啦，律师界好早已经铲咗添啦。咁任何就算冇铲走，根据而家新嘅competition law 啦 ，antitrust law 啦，咁都系应该就犯法噶啦。即系以前律师系定额收费噶嘛， 吓，譬如买卖楼咁，你唔准即系跟个楼价成比例啊，大家都冇得议价噶嘛。任何冇得议价或者系建议零售价，但系建议零售价，如果你唔遵从的话咧，佢就唔俾货你。咁嗰就唔系建议零售价啦，嗰就系即系帮你定卖价啦，帮你定埋个 retail price 啦。咁呢全部都系 antitrust law 入边要即系勾攞咗嘅嘢咯。咁所以点解一有咗 antitrust law， 咁一冇咗个建议零售价啦，或者冇咗嗰啲一齐定价啦，咁个市场一自由发展啦，自由竞争啦，咁每个人嘅成本都唔同㗎嘛。有啲人可能好叻，咁佢可以三个钟头做完一啲嘢，有啲人六个钟头先做一啲嘢，咁三个钟头做一啲嘢嘅人咪有多啲空间减平啲卖俾你囉。即係一个做快嘛，佢 efficiency 高㗎嘛。咁所以 supposing 年咪会对个经济产生有个好嘅效果，就係令到啲更有效率嘅嘢可以用更平嘅价钱卖到俾个社会，咁令到大家都好开心，可以用平啲价钱卖到嘢。咁但系咧，世事如果系咁简单，咁啊呢、这个世界就太简单啦，咁呢个世界咁完美就冇律师嘅位噶啦，咁又唔得噶嘛，咁我哋又唔食噶嘛，咁所以咧就世间事又冇咁复杂啦，唔系，所以世间事冇咁简单，一定复杂一啲。咁但系咧，同时之间啊，又喺 antitrust law 入边咧，佢又话咯，如果你减价减得太行咧，减到咧人哋觉得你咧叫一种倾销啊，倾销唔系大倾销啊，系 anti dumping 啊，即系抌死你， 减平，哦， 减平减钱，想掟瓜你嘅，即系你嗰、那个， 即系从前报纸卖一蚊咯。 嗱，個價錢係平到一個地步咧，根本你好明顯你係冇錢賺，你係想害死對手，想話清除咗呢個市場嘅其他人。 好似以前惠康百佳賣到好賤，搞到啲士多全部執曬咁。 我從來都唔提名㗎嚇，咁咧就 等我提啊。 咁咧，咁咧因此咧 ，OK， 咁因此咧就你個目的如果係被證明得到，你嘅減價係唔合理。而且唔合理嘅目的啦，係希望只不過係將啲競爭對手整瓜曬，然之後你可以獨霸市場，跟住你就假設啦，個法律就會假設你係加價噶啦，咁所以最終個市民受害 ，antitrust law 亦都會 outlaw 呢種，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個價錢太貴佢又可以嚟喐你，個價錢太平佢可以嚟喐你，咁所以咧無論去到最後，一有咗 antitrust law 之後，只要你係大公司，咁咧你就多啲揾你嘅律師傾偈啦。 唔怪係咯，就話而家啲小鋪冇得鬥，隨時結業咯。 認真問嘅。呢啲嘢如果你定喺奶粉、柴米油盐呢啲生活必需品，我会明嗰个道理喺边啦。益力多系咪需要有呢一种嘢咧？金沙系咪需要有呢啲保持竞争能力嘅一啲 regulation 去控制？ 咁 啊， 田华都已经系啦， 系啦， 系咯， 咁做嘅 supposing 嚟竞争系好噶嘛？咁竞争系好，如果有人去扭曲个市场嘅竞争性嘅，咁梗系唔好啦。因为冇竞争啲嘢就会贵噶嘛。 嗯。 不过我自己个人经验啦吓，就会觉得咧，其实好重要嘅一样嘢咧，即系嗰个价钱平定贵只一个结果嚟嘅啫。实在在一个市场系咪真系有竞争性啦？其实最紧要就系佢系咪好容易有啲 newcomers 可以入到去竞争，即系如果个市场是一个封闭嘅市场啦，嗰个封闭无论系基于法律，无论系基于运作，无论系基于行规，佢只要越系封闭嘅咧，咁咧就变咗佢唔会因为嗰个价钱贵咗，即系个 profit margin 贵都高咗啊，佢就唔会因为咁样就会引到啲人嚟入嚟呢行做啊嘛，即系譬如一个市场。如果佢係有好多 trade barrier， 呢啲 trade barrier 咧令到咧你係好難進入呢個市場揾食嘅。咁呢個市場就算你見到有一年有一億賺，咁但係我入去競爭嘅時候係好辛苦嘅， 即係等於開油站，你估你又開開嘅咩？嗬， 係啦。咁越係辛苦，你個成本越貴嘅成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個 profit margin 就算越多都好咧，其實啲人啲newcomers 都唔敢入嚟啊嘛。咁換句説話嚟講，嗰啲 existing players 啊就可以好安心喺度賺貴啲、賺多啲咯。所以其實一個 market 咧，最緊要個 free entry 啊，佢嘅 free entry 係咪可以好容易俾人入到嚟競爭？嗱，你 imagine。如果有一個市場一年有一億站，如果淨係得一個 market player， 個 market player 就會諗啦嘛。如果呢個市場好容易嘅，即係如果我一賺多啲咧，咁就好容易令到啲人就有嚟走入嚟呢個市場度同我競爭嘅。咁、那個 market player 就會諗啦，其實我唔使賺一億啊，一年我記得幾多人啫，一間五口，其實我一年賺3000萬就夠啦。咁有個仲 cheap 啲嘅，我一年賺500萬就夠啦。咁呢個 market player 如果係個 dominant player， 其實係好事嚟嘅，只要個 market 依然係 free and easy 可以進出嘅。即系喺咁嘅情況下，咁你咪喺度鬥咯。去到最後有一個人，假設啊，由佢去當面嚟，所謂當面嚟個 market， 但係咧原來佢唔貪心嘅。咁最唔貪心而又最有能力當面嚟個 market 嗰個人咧，就必然會出現嘅喺個自由市場嘅競爭入邊。 只要呢個市場係冇被扭曲，係可以好容易就走入嚟競爭或者走翻出去。因為一個市場，如果你係好容易進出嘅，咁有一個人佢話我一年我緊係如果我賺一千萬就夠啦，咁我就唔會俾個市場嗰個 profit margin 可以去到二千萬，一去到二千萬會引入第二個人入嚟啊嘛。有第二個人佢又想賺嗰一千萬，又夠佢養妻活兒，好開心噶啦，可以過好開心嘅生活啦。咁佢咪會嚟咯。咁我梗係唔想咁多人入嚟啊嘛。咁我與其佢賺曬嗰二千萬，我就情願減價，減到佢得翻一千萬賺，甚至乎八百萬賺。咁因此咧，令到 deter 咗其他 market player 就唔想入嚟啊嘛。咁所以咧 ，market dominance 又唔一定係壞事嚟嘅，最緊要係 free and easy 進出。 咁但我想问下啦，即系 antitrust law 里边，即系譬如你都见到之前Black Friday 吓、所谓叫 Thanksgiving 嘅减价，佢哋系乜嘢情况之下可以就系话唔跟个 MSRP 咧？即系个 suggestion retail price 咧？ 喺未有 antitrust law 嗰阵时，哦，咁如果佢哋搞唔搞一次嘅做嗰啲 market promotion 嘅，咁就算你係簽曬嗰啲所謂嗰啲即係定價嗰啲協議啊，或者係 retail price suggestions 嗰啲咧，咁其實佢哋年年都會有一啲即係時間可以俾你即係唔跟噶啦，一次半次當 promotion 啫嘛。但有咗 antitrust law 就唔同啦嘛，你直頭係唔可以再有嗰啲嘢啊嘛。 即係好似今日個報紙係直一睇就話、之前都未聽過呢啲嘢嘅，即係如果係咁嘅上個禮拜我唔買電話啦，咁樣啲人會咁樣問啊嘛。 其實競爭化引入咪令到啲小鋪更加即係冇得玩咯。 其實 喺香港情況係 照計唔會喎。 唔係啊，你劈到咁低喎、可以。咁你細嗰啲你入貨實係貴過佢噶嘛？ 市場一定要咁樣假設噶嘛。如果假設譬如全假設我哋電話係假設電話係。成本一定是一千蚊一部的。 是。 咁大家去攞一千蚊一部。咁如果以前嚟讲嗰个 wholesaler 话俾你知你一定要零售卖三千、全世界冇得斗嘅一定係三千㗎啦。我知道你卖少过三千蚊呢我就直头唔供货俾你。 係囉。 喺咁样嘅情况下呢咁而家就唔同啦嘛。而家就话你去攞一千蚊。咁如果你係家庭小作仔嘅 ,ok, 我喺七楼就同楼嘅。我唔使宣传唔使成我又唔使叫歌星嚟唱歌我又冇任何嘅抽奖啊成。但我呢就係、赚份人工嘅啫。咁我一千蚊每个月我攞一百盒电话返嚟。咁呢我就赚自己水脚。咁我已经知我啲电话就千二蚊我就卖到出去啦。咁但係呢反而呢你越系大嘅公司呢你有好多 promotion 啦你又有铺租啦都有火蜡啦。 又要用嘟嘟。 咁你咪变咗你咪变咗你嘅成本一定系会高过嗰、那个跑單幫嗰個自己一個人或者係好平嘅，因為佢係好自己即係手作仔咁做嘛。咁其實所以喺公平，如果有咗呢個 antitrust law 之後咧，其實原理上啊嚇，咁湯家華講得好啱啊。其實係中小企業唔使擔心噶，因為呢啲 law 係專門捉打嗰啲大嘅 market player 嘅啫嘛，佢唔會理中小嘅。咁而中小咧，你今日見到佢哋喺度，其實都喺度宣傳緊啫嘛。你估佢真係長期可以賣得平過？即係佢個成本，你記住，大公司嘅成本梗係貴過小商户噶嘛。因為佢淨係佢租嘅地方貴啲啦，佢租嘅商場都靚過你啦。咁同埋佢唔會有你哋嗰啲 local 嘅 network 噶嘛。所以打破咗呢條呢、這個事情之後咧、我自己好懷疑啦。佢哋今日係專登做當做宣傳嘅啫，所以嗰個價錢就專登撳到好低添啦。咁但係過得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個正常翻咧，咁你相對大嘅公司，佢個成本一定貴啲。佢攞貨嘅時候咧，由於冇得再去一致定價咧，咁大嘅公司咧其實係。而更加點咧，就會提高佢個服務啦。 死你咁樣講， 即係你嚟買嘅時候賓至如歸啦，好舒服啦，先生啊、小姐啊，諸如此類啊，嗰啲鋪頭好靚啊，好舒服。 我擔心裁員同埋執笠喎，反而大嗰啲。而家你咁講法， 唔 即係佢又要同 唔會嘅，其實 要劈到個價格， 佢自己調節嘅， 就會調節嘅啦。有啲人中意同七叔買嘢，總之阿七叔我就係好中意佢，咁我明知佢有賣電話，譬如我知有啲人。佢哋喺中華買報紙，佢好鍾意去報紙檔買，佢專登嘅，係唔會七十一買嘅。 報紙檔係留返啲報紙俾 賣 俾佢 㗎，想俾報紙檔賺呢嚿錢。 我都係㗎，我都係㗎。 咁你諗下啦，如果以前係定額收費嘅，咁都會有呢啲人。咁而家原來你去同啲報紙檔買，可能仲平過七仔買嘅，咁你更加有嗰個原動力就係、是，咦，原來呢度找多五毫紙俾我喎。 因為我今日都喺度諗，就係話你嗰啲咁嘅電話劈價劈咁多，老老實實佢減價呢個 margin 點解唔係去咗個即係供貨俾佢嗰個引導啊？ 你明唔明啊？嗰、那個錢佢減得，喂，咁不如供貨俾佢。你既然以前都賣六千蚊部電話啦，不如我下轉貨俾你，我收翻貴啲啦。你咪賣翻貴啲嘅電話，咁你咪同開啲細鋪賣嘅價錢差唔多。咁啲人都中意去八 X 匯買嘢噶啦。咁冇即係對於個客嚟講冇分別嘅，你都係俾六千蚊買部電話。個問題賺嘅錢就唔會去咗你度，係去咗我度啊嘛。我使乜等你而家喺八 X 匯減價啫？係咪？咁所以。系咯，即系我唔知佢哋究竟有嘅电话可以减价减几耐，我都好怀疑呢一样嘢。你话啊，纯粹今日可能卖个广告，做一做个 promotion， 我觉得呢样嘢都几似，其实我觉得。 系咯，因为其实 antitrust law 应该系对中小企系好嘅。 但系嗰个内货唔会都唔同嘅咩？即系佢会卖俾大嗰啲，因为佢 bulk 啊嘛，会唔会平啲啊？ 我当然可以咯。 系咯，咁佢又系 咁，咁咪大家 譬如我开士多，我入十包米。阿八 X 入一千万包米，咁佢实系平我好多噶、哦。 但你谂真啲、哦，如果大家都系同一个价钱，我去边度买个包米都系咁多钱。咁除咗嗰啲系， 即系我意思系，我一定会贵过啲大嗰啲咯。 都 因为我个成本系贵过佢。 但系你谂下第二个 scenario 嘛，就系、是、你嘅价钱同佢哋大公司价钱又系完全一样。咁但系你又唔方便啦，你个铺面又唔靓仔啦，咁你又冇其他嘢可以方便俾我买啦。我除咗因为纯感情因素咧，我点解要帮衬阿楼下七叔去买嗰包米咧？而家超級市場買得多一千蚊，仲可以送貨 添。 阿七叔搞唔掂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始終有機會，始終有機會。阿七叔喺嗰個 region 入邊咧，可能佢買個包米係比其他地方平啲噶嘛，因為佢成本平啊嘛。 係啊，即係做小生意嗰啲，你又明㗎啦。 咪即係賺少，即係賺好少，賺 一單工程咧，大公司要養嘅係二十個人啊。我公司就係養兩個人咧，我賺好少錢就夠㗎啦。但係有啲公司佢要賺夠贏賺。咁你成間鋪頭要賺夠廿個人嘅錢咧，係對中小企係有啲好處。我明白係啊， 咁樣自由咁講咧，其實自由定價啦，自由定價應該係好事嚟嘅，一個開放型嘅社會應該係容許自由嘅。 係明曬啦，明曬啦，係啊，明曬啦。我轉頭翻嚟講最後一個話題。 我哋唔係做大生意 嘅，休息一陣先。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嘅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威 BB 王夏威 Dance。